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这是一个你会格外感受到生命轮回和富有层次色彩的季节，你还在等待什么样的机缘走出家门去感受呢？在北京几乎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今天我们用音乐去畅想各地的风景。早上好，我的朋友，欢迎大家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6点为你清新调制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胡大亮、李丹阳，为你来讲述这几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内心声音的又见乡愁。 妈妈送我的小村口，谁家的阿妹在银行，低矮楼宇的茅草房，谁帮着盖起了吊花楼？ 爸爸喝干的空杯里，谁给斟满幸福的酒？冷了多年的土陶屋房，三手忘了精神头，又见乡愁，又见乡愁。

丰富的和声也展现着此刻深秋的草场，即便是枯黄也是那样的有层次感。这里是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要继续落脚在草原，来感受另外一种草原的音乐风情吧。来自那里的小朋友英格玛为你带来这首充满着天真、充满着童趣的挺着肚皮的小淘气。 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长长的满案在心头缠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来自一位很多朋友可能比较陌生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婉婷。他呢给很多的歌手唱过小样，他的声音辨识度怎么说呢，其实并不算特强，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温暖清新的人声。在这样的歌声里，你会感受到纯真清雅，会呼吸到咽下冷空气里的那种阳光的味道。好了，今天歌飞扬上半场的最后，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在歌声里继续停留在美丽的新疆，听听兔洪江带来的这一首全新的创作新民歌《高台上的月亮》。歌飞扬，李辉邀请你稍后与我继续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美丽的古里汗家在何方？就在那喀什的高台之上。黄昏你带水走过我的身旁，迷人的笑容让我心慌。美丽的古里汗家在何方？就在那喀什的高台之上。傍晚你唱起动人的歌谣，就像那天上明媚的月亮。美丽的古里汗，美丽姑娘，美丽的古里汗像月亮。我爱你高台上美丽姑娘，我爱你高台上的月亮。美丽的古里汗，美丽姑娘，美丽的古里汗像月亮。我爱你高台上美丽姑娘，我爱你高台上的月亮。 要轻举放飞新的希望，我盼望打开高台之门，让月亮走进我的心房。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你从他的脸上看得见，看得见一片温暖的海洋。你从他的目光找得到一个梦想的天堂。 回族姑娘来自汉中的歌手哈辉是这首歌的首唱，也是让我们领略了勤劳、善良、动人的回族姑娘。这些年好像还真的没有第二首歌可以超出这首歌的那种能量，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回族同胞的风采。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歌飞扬，我是刘慧，我们继续来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要去到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雷佳这位目前炙手可热的民歌手接下来要为你带来的是贵州格老族民歌《请解下河洗衣裳》。 请解下河洗衣裳，双脚踩在油 在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当中，以学员身份出道的云南籍哈尼族歌手李维珍，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他。他就是那个一直坚持把云南本土的民族音乐元素跟现代音乐相结合，以更加流行的方式来展示推广民族音乐的人。那么在接下来的这首云南的歌声里，我们来听一听，这既有保持民族本质，又具有新意创作的歌曲感觉吧。 睁开眼就看见天了，风儿云儿都升起了，地上花儿开了又红了，蝴蝶泉边姑娘又笑了，阿妈的歌还在唱着，还在唱着，歌儿飘着，醉了醒了，马儿铃儿又响起了，轻轻歌儿飘呀飘呀，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泪淡淡打在哥哥背影上，口外的月亮不见相思愁，一岁岁空炕头熬一碗碗红豆，为了吃吃的小妹子儿不怕喝铁豆，别再问要等待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连续分享到的两首作品，唱的都是黄土高坡上的情感，分别是来自王二妮儿的《又唱走西口》，以及贺国峰演绎的黄土民谣《回家》。忧伤、沧桑，或许是很多陕北民歌给我们最深切的感受，站在葛亮亮上来抒发着那种最深切的情意。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在歌声里去到江南，听听看那朵永远的茉莉花。在莫文蔚这里啊，你会感觉到这只清新的花有了更多妖娆的味道。感谢在早间时间有你的陪伴，我是刘慧，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